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马赛克壁画，建立在平壤化学建筑材料厂、陇北食品厂和江南窑厂。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在上述单位举行。